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妇女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伊拉万·乔本潘为团长的老挝妇女联盟代表团6月6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铜像献花束，表示了敬意。代表团是这一天乘飞机到达平壤的。此外，国际跆拳道联盟总裁李永善瞻仰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铜像。他是同一天乘飞机到达平壤，参加国际跆拳道联盟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的。